隐藏在后花园，一连几天我的门香水烟呐，我好比爱爱堂空烟，我好比龙牛在前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

在光阴西岸留下不少一把火把，烧死了亲娘的泪已经数好时不难啊。 善选段。 杰振国是一位矿工出身的抗日民族英雄， 唐山市京剧团编演的京剧《结阵国》可以说鼓舞了一代人的士气。这个戏啊，在唱腔设计上借鉴和吸收了唐派的风格。唐派呢，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东北的唐运生先生的流派风格。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为大家演唱。 在那皮鞭之下逃，生活三皇山打得起了马弓，东火你前怕狼后怕虎，为的是什么？弓射小兰，你真是我的好大哥，传大哥放宽心，我要难过、天大的事儿有我前衬托，人说唐山是宝山，一里的古今八步半，所要的汗珠的摔八半，黄村也不见天，雷神雷火不保暖，左牛左马来提鞭，多少人逼得去逃寒，多少人不杀妖孽，万老孙哥腿婆要把闺女卖，燃眉之急我要成全。到今天，钱呐，钱，为把公车了不穿肩，我要我把阎王的规矩来破穿。 谢谢大家，下面我再演唱一段《瘦马意识中的西皮流水》。